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五。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在北京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发布，今晚空气质量转好。 交管部门发布预警，香山红叶节今天迎来首个高峰日。 明130景区开始集中整治，外围市场初步清理完毕。 地铁8号线3期向南再延2站，机场线西延后可与5号线直接换乘。 京津冀签署协议，任何一地发生重大突发事件，3地共享应急救援资源。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北京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工作座谈会昨天召开。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凝聚全国人民共同前进的精神旗帜。能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关系到我们政权的性质、人心的凝聚、事业的成败。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禄、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琦、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郑吉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郝立新、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黄延敏做交流发言。郭金龙指出，高校肩负着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郭金龙强调，加强北京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必须坚持用中国理论研究阐释中国实践，敢于和善于回答高校师生的关切。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上取得突破，更好地服务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郭金龙指出，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工作是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北京市委将和各高校紧紧地团结战斗在一起，共同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这项有利当代责备后代的伟大事业。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市法检两长昨天继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三专题集中学习，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恩顺参加。郭金龙简短开场白后，市领导静心研读，集中自学，每位市领导面前都整齐摆放着厚厚一摞学习材料。这些学习材料包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8届3中4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的情况通报。学习材料还包括部分地方单位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等。在2个小时的学习中，会场一片安静，不时传来翻页声和笔记声。根据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有关安排，市领导将在近期以严以用权、真抓实干、实实在在谋事创业做人、树立忠诚、干净、担当的新形象为题，组织开展交流研讨。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14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22次会议， 决定任命王宁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就提请的任命议案做说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主持会议。会议表决决定接受张延坤辞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的请求，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据介绍，中央最近已经批准张延坤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不再担任副市长职务。委员们鼓掌对他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所做的工作表达了敬意和感谢。王安顺就提请任命王宁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议案做了说明，会议以无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这一议案，决定任命王宁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起，本市受区域污染传输和不利气象条件影响，污染物积累明显。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发布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夜间冷空气到来前，本市空气质量将达到重度污染水平，提示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减少户外运动，建议公众和有关单位积极采取减排措施，减缓污染物积累。预计今夜冷空气到来后，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将得到明显改善。 随着气温逐渐降低，香山、八达岭红叶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景区已经陆续进入采叶最佳观赏期。那么，本周双休日天气情况如何？对外出赏叶有哪些影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今天和明天是双休日，这两天的天气呢，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九点左右是大雾天气，本市平原地区能见度小于500米，受影响的主要是高速公路，有计划走高速公路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提前了解相关路况信息。今天天空云量较多，阴转多云，北部地区有阵雨，而且今天白天本市有中度霾，中部和南部地区有重度霾，空气出现重度到严重污染，所以要提醒儿童、老年人、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尽量保持在室内，一般人群呢也要减少户外活动。等到今天晚上冷空气到达北京，将刮起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雾和霾随即被北风赶走，清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我们身边。周日受冷空气影响，适宜户外运动，您可以和朋友家人前往景区欣赏采叶，但明天受冷空气影响，气温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将下降到18摄氏度到19摄氏度，加上有三四级的偏北风，人体感觉比较凉，外出请注意添加衣服。 新闻广播消息，交管部门昨天发布香山红叶节预警，从今天开始，香山公园将迎来10个观赏高峰日。根据往年经验，高峰日的上午8点左右，前往香山地区的车辆就开始增加，上山道路行驶缓慢。尤其是香泉环岛到卧佛寺路口香山大车厂周边道路，中午前后下山车辆开始增加，香山大车厂到捷王府路、香山南路、香山路等道路开始出现行驶不畅的情况。交管部门建议游客尽量避免高峰日前往香山地区欣赏红叶。据了解，今年香山红叶观赏高峰日共计10个，分别为10月17号、18号、24号、25号、31月1号、7号、8号、14号和15号。为确保香山红叶观赏季期间香山地区的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交管部门决定对10个高峰日每天8点到下午5点对香山地区捷王府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捷王府路由公交车总站后街东口到买卖街东口禁止机动车由南向北方向行驶，大型载客汽车除外。捷王府路由香山南路到公交车总站后街东口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交管部门提示，除了香山公园外，北京还有很多其他区县及景点也适宜观赏红叶。与香山相比，这些景区景点交通便利，更适合全家自驾出游。 据北京日报报道，燕山石化向天津汽车研究中心提供的170吨92号京标6车用试验汽油日前顺利出厂，下一步将继续提供其他种类的试验汽油和基准汽油，供行车实验和实验室研究，为京标6车用汽油标准制定提供数据支持。据燕山石化高级专家宋义长介绍， 与京标5汽油相比，京标6车用试验汽油主要是要求烯烃体积含量从 25% 降到 15%， 苯含量从 1% 降到 0.8%。 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降低汽油烯烃含量不仅可以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减少废气和气化蒸气的光化学反应活性，抑制其对臭氧的破坏，还可以明显减少汽车发动机燃烧室沉积物的生成以及尾气中的颗粒物排放。 空气净化器国家标准已于今年9月正式发布，明年3月1号开始实施。新标准为消费者选购合格放心的空气净化器产品提供了依据。市质监局昨天组织专家来到望京西园社区，向居民宣讲了这一标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目前空气净化器市场乱象丛生，参数虚标、夸大宣传的情况比较普遍。比如甲醛去除率 99% 以上， PM2.5 过滤，空气除菌率 99.8% 以上等等，这都是不科学不规范的说法，因为它没有说明是在多大空间内用多长时间去除的污染物。新标准实施后，消费者购买空气净化器有了明确的参考依据。此外，新标准还完善了空气净化器去除各类污染物净化能力的实验方法和测试方法，对产品说明书的内容也做出了明确规定，包括应当明确标注净化器的特点、净化原理、主要性能技术指标以及适用的面积、产品过滤材料的使用寿命等等。新标准将会提升空气净化器的门槛，一些小的不达标的企业将会被淘汰掉。 国家旅游局日前通报了对5A 级景区的核查情况，北京明十三陵景区因存在外围市场欺客宰客等问题被严重警告。明十三陵景区本月13号启动为期6个月的集中整治，目前外围市场已经初步清理完毕。请听交通广播记者曾山的报道。 国家旅游局在暗访中发现，明十三陵景区存在着卫生状况差、游览设施不足以及外围市场监管不到位三大类问题。外围市场欺客宰客的问题最为突出。国家旅游局的暗访视频显示，在长陵景区的停车场，一名外国游客被两三个商贩围着兜售商品，两个苹果要价30块钱。针对这些问题，昌平区成立了由旅游委、发改委等15个部门组成的整治工作小组，10月13号起开始为期6个月的集中整治，首先清理景区的外围市场。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副主任王颖说， 暗访中出现的那个商户已经被清除出市场了，现在的长陵市场都实现了明码标价，无照游商严禁进入停车场。 整改范围不限于被发现问题的长陵景区，定陵的外围市场也已经全面停业整顿。王颖说， 这个市场先关停，我们市场要重新规划一下，然后对摊主进行培训，让他们整治完之后集中上岗。 几乎每周都要来明十三陵的导游小王说，整治效果很明显， 比以前好多了，干净多了，那个小商小贩也没有了。 接下来景区将按照计划继续整改环境卫生、设施服务等问题。昌平区旅游委副主任李万申说， 我们想年底之前，就是在上个月的时间之内，把所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再利用上个月的时间呢，形成一个长效的管理机制，到六月的时候呢，我们迎接呢国家旅游局的呢验收。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昨天发布八号线三期南延工程和机场线西延工程的最终环评报告。报告书显示，地铁八号线三期南延工程起于八号线三期工程终点五福堂站南，沿104国道到大兴营海镇，线路全长大约3.4公里，共设置两座车站，分别为德茂站和营海站，全都为高架站，计划于明年底和八号线三期南段同步开通。机场线西延工程从现有的东直门站引出，沿东直门内大街向西抵达地铁五号线的北新桥站附近，全长大约1.9公里。西延工程完工后，机场线全长将达到30公里。据了解，机场线西延工程有望在年内进场施工。通车运行后，市民可以乘五号线在北新桥直接换乘机场线。 京津冀三地红十字会组织昨天签订联盟框架协议，并在通州举行供水和大众卫生应急演练。今后三地将统一调度，共享救援设备，减少购置浪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猛的报道。 已到达疏散区域，经考核，此地适合搭建支持卫生设施，请指示。 配合发现。 是。身着统一服装的红十字急救人员五人一组，仅用三分钟就用四块木板搭起了一个临时厕所，能够满足20个灾区群众一个月的需求。参与救援演练的河北红十字备灾救灾中心张江涛告诉记者，针对灾区供水和大众卫生的演练还是第一次参加。 我们省啊，现在有着13支医疗的这个应急员队， 都是医疗的。 对，下一步就是说，根据现在这次这个演练，我们也要多元化吧，包括这个大众卫生、心理，都是我们下一步要建设的。 演练后，京津冀三地红十字会负责人签署了合作协议，今后北京将帮助河北、天津红十字组织建立专业化的救援分队。 现在是这样，北京市呢有7支这个救援队伍，然后呢河北红会和天津红会分别都有自己的救援队伍，在这个人员的力量方面呢并没有分得那么细，所以呢我们下一步呢就准备对队伍尤其人员技能啊进行分别的培训，比如说空中救援队也可以纳入天津的力量，也可以纳入河北的力量，成为一个整体。 此外，今后还将建立京津冀统一信息平台，三地救援装备也将共享。 现在我们有水车装备、飞机、地下的救护车，河北红会呢也有他自己的车辆。现在呢，有些个装备是重复购置的，协同发展呢就可以，你就购置这种灾害的，我购置这个灾害的，而且是针对各省市灾害的这种特色购置。一旦间有灾呢，我就只要把人派去就行了，装备就可以共融共用。 因为参加小客车指标摇号，却九摇未中。高宇借哥哥的指标买了辆奥迪车，谁知由于哥哥深陷债务纠纷，这辆车贷款还没还完就被法院查封了。无奈之下，高宇只好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这车到底归谁所有？昨天，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一锤定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在法庭上，高宇一直强调，这车不应该属于哥哥的被执行财产。 我是付的首付，我从银行自己签的那个贷款协议，包括扣分，还有我买保险，所有的那使用权和所有权应该是在我这儿。 不过，债权人魏先生却认为，车既然在哥哥高磊的名下，就应当以车抵债。他的代理人说， 那我不能说查封到一辆车辆，就有一个案外人出来说不对，这辆车实际上是我所有的，那你怎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啊？ 这车到底归谁，是否能被执行呢？经过审理，法院终审裁定，针对这辆车的执行程序要终止。法官王晴解释说， 本案呢，他的这个举证是否足以证明他系实际的购车人，可以对这个实际的车管所的登记产生一定的对抗效力。那根据高宇提交的相关的证据呢，可以看出在这个车辆的整个购买过程中，其实都是他自己在付，而且高宇呢也对这个车辆的保险呀和实际的使用有一定的这个证据的依据在这儿。那这个车辆的所有权呢应该是属于高宇，而不是本案我们说欠钱的高磊。 不过由于北京市小客车指标管理办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小客车指标禁止买卖和出借，高宇哥哥的购车指标将会被收回，同时他在3年内将不允许参与摇号，而没了指标号牌，这车暂时也开不了了。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是一组简讯。地铁1号线将于今天晚上8点提前结束运营，今天地铁8号线也将于晚上9点提前结束运营。另外，今明两天为了配合年底14号线中段开通，14号线全线将进行系统信号的升级，因调试工作需要，届时14号线西段、东段将提前结束运营。 2015北京旅游美食季昨天启动，将于10月19号推出的金秋百店特惠季美食互动优惠活动上，150多家包括川菜、火锅、海鲜、烧烤在内的餐饮企业将发放30000份美食礼包，市民就餐可以享受不同程度折扣的优惠。 鸟击事件是航空安全的大敌，如何减少飞鸟对航空器的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题。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与首都机场联合成立的首都机场鸟情信息监测站近日正式挂牌，双方将共同对机场鸟类活动进行监测，制定科学的驱鸟措施。 10月19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共产党员马俊烈士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朝阳区昨天在日坛公园马俊烈士墓前举行了纪念活动，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 今年是曹雪芹诞辰300周年，昨天开始到18号，北京植物园内黄叶村连续3天举办红迷嘉年华活动，纪念曹雪芹。海淀区西山黄叶村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地方，市民可以在欣赏红叶间歇免费领取活动门票，体验我国传统文化。 2015北京休闲季系列活动昨天在平谷正式启动，活动历时一个月，期间京津冀休闲嘉年华、京津冀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等活动面向京津冀三地召集参赛者，借此打造京东休闲旅游品牌。 平谷山区和浅山区间零散分布着大大小小60多条步道。记者昨天从平谷区旅游委了解到，为了迎接2020年世界休闲大会，平谷将把这些零散步道串联起来，连接成从北山到金海湖的369公里休闲健身步道，并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设施完善和功能拓展，形成既满足市民休闲旅游，又能承接专业竞技比赛的步道体系。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6级，属于严重污染，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5级，属于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艳、秦倩，播音员滕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2.3度，受弱伏合区的影响，本市空气扩散条件较差，目前本市处于霾和大雾黄色预警中，以及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中，请朋友们减少户外活动，加强防护。入夜后，在冷空气的作用下，本市将逐渐出现明显的北风，雾和霾消散，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好转。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中度霾，东部南部重度霾，早晨有雾，北部地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风2-3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 10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享零购置税优惠，智跑享50%购置税补贴，购1.6升排量及以下车型享购置税减半优惠，详情寻经销商。内饰材质达到婴幼儿安全标准，没感受过北欧般洁净的车内环境，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折起，30多品牌，百家 4S 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当众慢音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出租车行业面临改革，交通运输部出台新规征求意见；拆迁之后新房无法入住，居民遭遇踢皮球。下面是详细报道。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出租汽车改革进入深水区，行业将面临怎样的变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初日的报道。 两份文件的主要精神非常明确，就是推动出租汽车行业转型升级。其中提到，巡游出租车经营权逐步实现无偿使用，新增加的出租车经营权全都无偿使用，出租车工作任务可以协商并动态调整，出租车运价由政府指导或者市场调节，但同时也会逐步取消巡游出租车的燃油补贴。新规对专车也有明确规定，专车运营要同时取得3大证明，一是网络经营平台要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运营车辆要取得道路运输证，专车司机要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专车运营等同于运营车辆，这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车辆的报废年限大大缩短，最长8年就要报废，这让很多想通过专车赚点外快的私家车主打了退堂鼓。 你想出租车几万块钱的车，他6年报废，我们20几万的车8年报废，我们基本都是新车。 指导意见将专车等新业态纳入出租汽车的管理范畴。 不过交通运输部也明确表态，北京不会放开出租车的数量管控。滴滴创始人 CEO 程维认为，给新的业态一个空间，这或许是合理的路径。 客观上讲，我这一次不管是上海的政策还是交通部的政策，它还是肯定了专车这样的一个新鲜事物它的这种发展的方向性。 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拼车、顺风车等新业态。征求意见稿起草者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出租汽车管理处的处长王秀春解释说， 从现在目前的研究的这个角度，是没有可供借鉴的这个经验，有很多的这个未尽的领域需要进一步的去探讨，去完善我们相应的监管的机制。 钱先生原来住在西城区海百胡同16号，随着西城区宣东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推进，他和这里的几十户居民一起成为拆迁户，并在今年7月初与负责拆迁的北京信达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并交纳房款。按合同约定，可以在大兴团河的盛家华苑小区购买一套安置房，当时说7月底就可以拿到钥匙，但是现在3个多月过去，钱先生一家还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新房入住为何久拖不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目前钱先生一家三口租住在4号线新宫地铁站附近，现在他们是一肚子的无奈。 7月8号交的钱，我说交完钱什么时候，他说这晚月底用不了10天，半个月就给你。后边好，我一找他去，人说不行，现在给不了。我说为什么给不了啊？他说他们没给我们钱，他告诉我钱没交给他，这个就是大兴那房子这儿，说你这个再等等啊，我们正协调。这一协调了我4个月了，到现在。 记者联系了大兴团河盛家华苑小区的开发商，工作人员说， 不是您得先找一下你拆迁办去，就是你拆迁那个公司，因为这没到那账没到我们这儿，我没法让您入住。 据了解，拆迁户缴纳的房款要由北京大石烂投资公司进行资金监管，并向安置房开发商支付。记者又以拆迁居民的身份联系了大石烂投资有限公司。 自从交完钱以后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4个多月了都。 半年左右都是正常的，钱也是转来转去，挺麻烦的，就是希望您再等等。 在工作人员嘴里正常的情况，钱先生一家却无法接受，因为每个月的房租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压力。 我们现在这个4000，我们还不敢在我们那附近，我们那一居室4500。 记者调查中发现，钱先生缴纳购房款时只拿到拆迁单位信达置业有限公司给的售房通知单，而这个通知单连交房时间都没有明确，能尽快搬家的说法也仅仅是口头承诺。棚户区改造是西城区2015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将有几千户居民因此受益，但拆迁改造程序的瑕疵很可能会使这项惠民工程打折扣。新闻热线也将继续关注事件进展。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秋风落叶，气温下降，车凉，心也凉。热茶热饭，温暖陪伴，车暖，心也暖。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车载冷暖箱，越温暖越幸福。 4001234567。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路况方面我们来关注，由于雾天能见度低，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琉璃河路段采取临时分流疏导措施，请司机朋友提前选择好行驶路线。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马舍修车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马舍修车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 农行信用卡精彩美食会，每周六冰鲜客消费满120减40，味千拉面满100减50，金钱豹微信预订享两人同行一人免单， Costa 咖啡更是天天买一赠一，详询农行官网。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